爱在哪里。 到底寻找爱的路上，哪些才是真正的一些小小的标记，能够助你找到他呢？其实想一想，每天都会惦念的人，或许他就和你的爱有所关联，足够重要才配拥有最后的晚安和最早的早安。今天晚上呢，也欢迎你为最重要的人点播一首歌曲，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王先生今天晚上要送给老婆的。今天呢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老婆特别喜欢王菲和陈奕迅，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 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天长地久的九月听这首歌是最妙的了，而且呢，有许多人在九月筹备着十月当新郎当新娘。所以下面这首歌呢，就遇到了马上要做十月幸福的人。这位听友对我说，他听点歌节目很多年了，终于遇到了能够陪伴他一生的人。 曾在我背包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陪伴我漂洋过海，经过每一段旅程，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 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过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多想唱给你。曾在我背包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陪伴我漂洋过海，经过每一段旅程，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过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 我经常会和你分享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无论开心或伤心，因为相信有命运这个隐形导演的存在，我觉得每一段时间他都会安排人生中的和你演对手戏的人出现。有的人其实只是一个配角，与你的人生的对手戏大概没有那么多台词，直到命运把真正可以陪你走到最后的人送到你的身边，你才会发现你的台词是那么发自内心。两个人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会珍惜这份难得的相遇，然后突然之间懂得了包容的意义，也懂得了放下自己去愿意让对方更开心的这个成就的概念。过去是永远都不会懂的，但遇到了这么一个人，你才会真正的知晓。总觉得在秋夜的晚上，每一首歌都会变得很温暖，甚至说电台的声音也会变得非常的沁入人心。下面这首歌呢，是张小曼要送给好姐妹的。她说好姐妹此刻是在墨尔本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你说。 我很开心，因为努力的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 是我，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 虽然不能再像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在宿舍里可以面对面的说，但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自己同样喜欢的一档广播节目当中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而且还可以在我们喜欢的歌声里找到我们彼此，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天气转凉，秋意渐浓，我们都会在这个季节里格外想念在自己心尖上的人。简单幸福 A6 说，又到这个季节，该转身找余生相伴的人了。我想听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号码牌。 好像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在内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那个特别的人一定会在特别的时间出现，所以你要有特别的耐心才会遇到特别的他。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用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同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

或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上周六，占地面积13.6万平方米的长宁体育公园正式开园，为周边10万居民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去处。体育公园分为运动健身区、休闲游憩区、生态养生区，其中动态功能区运动健身区面积约为2.2万平方米，建有中心体育场、网球场、篮球场、五人制足球场、乒乓球场和健身广场。静态功能区也是休闲游憩区，包括南入口广场、中心广场。生态养生区则依托各种植被营造森林氧吧、儿童游乐场，达到在林中养生的意境。世界文化遗产我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景区，从9月16号起试行实名制购票，其中窟区每天限售6400张门票，售完为止。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始建于距今约1600年的后秦，现存洞窟221个，有大量精美的雕塑壁画，被称作东方雕塑陈列馆。2019北京世园会山西展园将以入口景观区、巍巍太行景观区、绵绵吕梁景观区、滔滔汾河景观区以及万简和苑景观区五大景区展现三晋大美风光。展园入口取名尽善尽美，建筑形式源于三晋民居建筑之首常家大院的随墙门，以厚重古朴静雅的标志建筑符号展现浓郁的山西特色。两侧台地对称布置，烘托门区核心主景观，形成稳重坚实之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来到9月17号周一晚上的爱得更久点。全新的一周啊、希望爱得更久点能够在你劳累的一天之后，透过祝福为你减压，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情绪上的释放。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小飞侠冰冰，要送给好朋友魏真。 刺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 是实在要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给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我叹息，只是心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伤感，但是总觉得这样的歌声仿佛是一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你总会找到同类。 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 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西方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爱的更久节点，今天晚上送出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漂流的星球要送给妈妈的。他说妈妈身体不太好，来北京检查身体，我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他健康开心，所谓母女一场，就是把逐渐老去的他变成小时候的我，把那些年我享受的爱让他也一一尝过。妈妈早日康复，我爱你，送上这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时光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才能到孤单。 就多握握妈妈的手，这是你的偶像告诉你的。这首歌呢也送给听友牵牛的幸福，祝你的母亲也能快点儿